相学，请掀开《感应篇》第85集。惠怒思父，抵触父兄。这个两句注解里面讲得很清楚。此与曼奇先生有别。曼是轻慢。我们一般讲呢，没有把师父看在眼里，所以慢是无故而慢之。这个地方啊，惠怒师父啊，是慈师因教责而惠怒之也。老师教训学生，学生不服啊。心里面呢，会怒，会是心里面的憎恨，怒是表现在外面的。古人四思之道，无犯无隐，这四个字是古时候学生对待老师的态度。凡有所教，皆当虚心和气以受之。何可惠怒乎？惠怒者，必是不服、无服之人也。这个一段话，我们应当记住。现在世风日下，思道已经不存在了，不但思道没有了，实在说呢，孝道也没有了。所以今天的社会，我们普遍呢可以看到，可以听到，儿女不孝父，学生不敬师长，已经形成了风气了。我们处在这个社会里头，应该怎样去做？那就要问问我们自己，是不是想在道业上有成就？如果在道业上有成就，还是遵循古德的教诲；如果不希望在道业上有成就，那就可以随顺世风啊！随着自己要有一个了断，我们自己应该走哪一条路？老师的责备、教诲，如果我们觉得老师错了，古人有涵养的，他无犯无隐。那我们的涵养不够的，可以向老师请教。老师的责备，我犯的什么错？我自己觉得我没犯错。老师认为我犯错，错在哪里？可以请老师 讲清楚讲明白。老师毕竟年岁比我们长，学识阅历比我们丰富，看问题比我们看得深，比我们看得远，这是实在的。有些时候我们自以为是，是只看到目前，深远处看呢，这才知道有过失。这是往往我们自己不能理解，而怨恨老师。诸位要知道，你怨恨老师，老师会不会教你？绝对不会。老师对你很客气，不会再教导你，因为什么呢？你的气太小了，你容纳不下。于是乎老师不教了。我在年轻的时候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追随他老人家的学生很多，他对学生的教诲有区别，能够接受的，这辈真的是无犯无隐，老师对他责备教训就特别多，几乎常常见面呢，常常听老师的训斥。如果有一两次表现呢不太愿意接受的样子，老师看出来了，从此以后不再说他，有过失也不说。为什么呢？不跟他结怨呐。你常说他又不能接受，而且有怨恨，这不就结了冤仇了吗？所以老师聪明呢，不跟人结怨仇。你能接受的，我教你，这印光大师讲了，你一分沉浸教你一分，两分沉浸教你两分，你没有沉浸心就不教了。上课讲学你在旁边旁听就好了，绝不把你当作教学的对象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损失在哪里？损失在自己呀。下一句，涤除父兄，这八个字在佛法里面讲是佛法的根本，佛法的教学是从孝敬开始。你看敬业三福，这诸位晓得，第一句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佛法从哪里开始？从这里开始啊。佛法也是从这里圆满。成佛了，成佛是什么呢？孝亲尊师达到究竟圆满，这成佛了。所以佛教以此为始，还以此为宗啊。人家要问佛教是什么，孝敬而已矣。这是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懂得的。学佛学什么？就是学孝学敬。不孝不敬，无论他修什么法门都不可能有成就。这是我们必须要懂得的。千万不要认为敬业三福第一条四句这个很浅，这是微不足道，那你就错了。 一切诸佛如来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，还是这四句。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啊，大家常常看到啊彩画的佛像，啊，佛的头部有圆光，圆光上面呢常常写了三个字。啊，这三个字有用梵文写的，有用藏文写的，也有用中文写的。啊，这三个字是嗡阿吽。表示圆满了，什么圆满呢？嗡是深夜圆满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圆满了。啊，阿是口业圆满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。吽是意业圆满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诸位要晓得，这三个字就是十善圆满呐。十善圆满的这个人就叫佛陀。我们怎么能把这个看作小事呢？啊，甚至于一般人看作这是小小戒，啊，小小戒无所谓，啊，不知道小小戒的圆满是佛陀，这是根呐。今天孝道、师道衰微了，我们如果真正发菩提心，真正想啊自利利他，从哪里做起呢？就从孝敬做起，做出一个好榜样给社会大众看，你就是菩萨了。你就是在弘法利生呐，啊！我们去访问许哲修女，这是101岁的年轻人。我们在她住宅房间里面去看。他的房间干干净净，什么样摆设陈设都没有。我只看到他桌子上一张照片，床头上一张照片，他母亲的照片。我们就晓得他是孝女啊。啊，自己101岁了，啊，写字台床头还不离开他的母亲。孝亲必定能尊师，孝亲尊师必定能够有爱一切众生，菩萨了，真菩萨了，不是假菩萨。所以我说敬业三福，三归五戒十善，我们现在人要来评分呢，他得满分呢，他得100分呢。啊，他没有受过三归，没有受过五戒，他全做到了。所以诸佛菩萨众神保佑他。 这是事实。啊，我们今天一切作为弘法利生，我们这个小教室为什么把老师照片都挂在这里，韩馆长照片也挂在这里，知恩报恩，念念不忘啊！我们能够认识佛法，能够理解佛法，能够修学佛法，从哪里来的？老师指导的。我们今天能有这一点成就，韩馆长30年给我们修学的环境，老师好比是生我的父母，护法呢是养我的父母啊。老师能生，如果没有人护持，没有修学的环境，那还是枉然，还是一无所成。今天的社会，大家所见到的，忘恩负义。我们要挽救这个社会，那一定要对症下药。他忘恩负义，我们提倡知恩报恩。他轻慢贿赂师父，我们对师父特别恭敬。他不孝父母，抵触父母，我们要特别做出孝顺给世间人看的。这就是世尊在经典上常常叮咛我们的，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，也是表演，说是解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看看古人是怎样修学成就的，那些人是我们的榜样啊，是我们的典型啊。在世尊教学当中，他们为我们作证。是我们听到了，看到了，就能够断疑生信，能够精进不懈，学业道义，自然就有成就了。古人所说的父兄无伦之首啊，孝悌人道之先啊。纵然父母师长不公平，有偏心有偏爱，我们也决定要和颜悦色，诚实受教。 这自己得利了。这正是印光大师所说的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。所以无论是出是法，你求学能得多少利益，完全在你对于老师的尊敬，决定是成正比例的。绝对不可能有一个不孝父母、不敬师长啊，他会有成就的。注意翻开历史上去看，一个也找不到啊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深深反省了。注解里面有不少的小故事，这些小故事都很能感动人。你不要把它看成神话故事，那你自己就错了。这故事的头一条讲明朝时候啊，汪会道。我把这段文念一念。汪会道姓隐悟，很聪明啊，书过目这陈诵。读书就是一遍就能够背诵，天赋好啊，八岁能文，能文就能写文章啊，八岁就能写文章啊。然是师父则傲慢异常，烧佛意则背诗奴隶，你是骂，背后骂老师。一日独坐书斋，呼呵欠，打哈欠，口中要出一鬼。这个哈欠一打的时候，口里头吐出一个鬼出来。这个鬼指着他说：“汝本大魁天下。”这个大魁天下在古时候考的时候中状元，状元叫大魁天下了。因入奴会师父，上帝消去路籍，无业从此去矣。因为会怒师父，上帝把他这个名字勾销了。这个鬼也走了。走了之后啊，寻翻故片，茫然不识一字。再看书的时候，不但记不住了，连字都不认识了。大家念这一段，你把它当神话看也可以。我们从这些地方要深深去反省，这是反面的，后面还有几则正面的。纵然老师多次的责备教诲，他还是温和沉思。这种人后来决定有成就。佛法是师道， 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所以人不能孝顺父母，绝对不会尊敬师长。道业学业当然就很难成就了。这是古今中外在现前，诸位只要细心去观察，你就能明了然后知道圣人的教诲是真实不虚，我们应当虚心去学习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